档饭食，我哋最积极。你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 Willis 何洁华。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主持陶君衡、Anthony、阿龙，大军发。 咪关于嗰个光复元朗嗰单案咧，我仲想讲多两句先，因为其实嗰个咧，即系嗰个钉官啊，叫陈碧桥咧，即系呢个同事都系政协嚟噶，呢条友系， 唔系佢唔系政协嚟， 佢系政协嚟嘅，好似 系，唔系，大家睇错一段新闻， 系咩？ 因为咧，佢就系争呢个中大校友会嘅，唔知咩评议会嘅选举嘅， 系 就系陈碧桥， 系 政协，其实两一个系政协。一个是陈碧桥去争个位， 哦、 所以咧，佢咧就 好多人都咩喎？ 起个题咧系有误导嘅，屌啲友睇完 明波，我又系嗰啲标题党啦，扑街啦， 系啦，就唔睇个内文，我都系睇一立一立个内文。我当时都以为佢系政协，就系因为睇个 Facebook 啊嘛。 唔系啊，嗱，即系第一样嘢，佢唔系政协都好啊，但系其实佢喺呢单案上面都有啲咁多利益冲突嘅。第一。就是因为佢自己咧，同时间咧，亦都系呢个叫做香港学生辅助会嘅有限公司嘅主席嚟嘅。而呢间公司嘅主席咧，即系其实呢间公司嘅赞助人咧，竟然系呢个阿龙虾，即系呢个六八九嘅老婆啊。咁所以你有咁样嘅即系 吓，不过咁嘅 Q 系咪有少少系遥远咗少少啊？ 要唔系咁你 即系 remove 咗， 你同建制上面起码有你挂 钩。你知唔知道即系广东嘅夫人，特首嘅夫人，其实做咗好多啲咁嘅相关组织嘅 sponsor 嘅，大佬。 哦，佢系咩？ 即系呢个系约定俗成嘅英国嘅传统嚟噶嘛？系咯，即系你童军咁，可能就咩菲律宾王啊，嗰阵时候啊，咩王子啊，就系佢哋嘅 sponsor 嗰啲咁嘅嘢噶嘛。其实冇乜意思。 即系我哋老婆系女童军嘅主席嚟噶嘛。 系咯。 咁我唔知啦。咁但系其实你自己即系作为一个即系法官嚟讲，即系你有其他公职，你唔系其实佢自己做紧公职噶嘛，叫做系。咁系 退休噶啦，因为咧我今日特登咧 search 呢个陈碧桥嘅一啲 information。 即系你起佢底啦， 我起佢底啦，学高登仔啦。咁原来呢条友咧喺四恩庭咧做咗十几年噶啦。 系， 嗯， 即系而佢判嗰啲案咧，我立立几个咧，亦都唔系癫成咁噶。 嗯， 我初时以为，因为嗱，我曾经喺呢个节目里边提过一样嘢，就 系 香港嘅裁判处咧，成个司法制度咧一个最大嘅漏洞咧，系有90%+嘅刑事案件咧系入到罪。 嗯嗯嗯。 如果我哋话疑点归？利益歸於被告嘅話，要毫無懷疑去定一個人嘅罪嘅話，你唔覺得90%+嘅入罪率係有啲奇怪嘅咩？ 嗯 嗯， 係咪？當然佢計埋認罪嗰啲啦。 嗯， 但係呢一個咁嘅陳碧橋咧，佢做四恩庭嘅時候咧，我睇到啲判決唔係大差嘅。 啊， 嗯， 例如咧。 包括佢屌嗰啲消防员啊，屌嗰啲救护车啊，嗰几单 case 嗰啲咧，因为有一次你咪记得，唔知零几年嘅时候，佢仲系做紧死恩庭嘅时候，佢仲系有乜理由个救护车会死火啊，大哥？ 嗯， 有几个人喺个救护车第二架未到嘅时候咧，或者系转紧去第二架嘅时候咧，未入到医院瓜咗啦， 嗯， 要开死恩庭研究， 嗯， 佢话佢梗系觉得匪夷所思。喂，佢跟住走去问人啊嘛，佢话你揸车揸咁耐，你有几可你系唔记得入油，你嘅车会熄匙嘅，大哥。 嗯， 喂，完全 logical 嘅呢条友。 嗯， 因为我以为嗰啲站位法官咧，就真系做大状， 嗯， 系完全冇生意嗰啲友啊。因为我哋有个大状 friend 曾经同我讲过啊嘛，佢话啲站位法官咧，即系10万-8万一个月嘅人工嘅啫，唔会用好多，大哥。嗯、真系叻嘅人系唔会走去做即系法官噶嘛，又或者做裁判处。即系审下小贩啊，审下左街啊，吓、啊，即系审下啲掉烟头嗰啲咩，大哥系唔会做呢啲嘢噶嘛。第二就话好多咧，就系嗰啲所谓嘅裁判官啊，其实以前佢做大状嘅时候啊，连税都唔使交噶，即系冇生意啦、啊，大哥。咁所以我先去揾呢个咁嘅陈碧桥，你搞咩啊？ 嗯， 喂，空袭。 你都咁讲。 嗯，唔系，其实佢有个咩嘅，佢有个讲法嘅。 喂，我真系想睇佢个判词点写，或者因为我都系俾啲标题。 唔系，对当即系对当时喺度嘅，即系听审嘅人咧，就话即系其实呢个叫做系抗争现场呢个 Facebook 嘅专业啦，佢就话咧，佢当其时咁样讲嘅，佢就话呢单案咧就因为呢个叫做系嗰位女士啊，嗰位女士叫咩名啦？又 吴丽英啊， 啊吴丽英啊。佢嗰陣時就話被就大叫，就俾差佬捉住嘅時候就大叫，話啲差佬非禮。咁佢大叫完話即係差佬非禮之後咧，佢啲嗰啲圍觀嗰啲友又喺度起哄啊，又亦都係跟住嗌非禮啊。咁搞到最後尾咧就話嗰、那個秩序又維持唔到，那個情況咧就好似嗰啲小販啊襲擊嗰啲食環啊公職啊非公職人公職嗰啲人啊就冇分別。咁佢就話好多即係唔同嘅地方咧都有相類嘅過案。咁即係呢個咧，咁佢以呢個作為例子嚟判入咗去啊，佢就但係咁講喎，即係你話呢、這個叫做嗰啲公職人非禮，即係嗰啲食環非禮。然之后搞到其他人都话嗌非礼，呢、这个亦都唔等同你用对波嚟袭击个差佬嘅，其实都。 喂，但系咪真系source 真系咁讲噶？喂，我觉得呢个官咧有少少无间道。 系咩？ 喂，如果你用呢个 argument 咧，第一你变成系呢一个嘅即系国际媒体嘅大笑话啦， 已经系咯， 系咪？个个都系攞呢个嚟 cite 嘅 case 咧，其实严重影响你个法治噶啦，系咪？ 嗯。 喂，你谂都谂过好少少嘅理由啊嘛？ 嗯， 喂，要入呢啲袭警又好，即系非法集结又好，唔难噶嘛， 咪就系好难。 使乜用呢一个理由去讲咧？ 就系、是、因为好难，先至用 唔难啊？好难咩？ 啊，袭警有几容易咧？我想问啊， 袭警好容易嘅， 唔系但系你 嗨嗨个差佬咧，喺个抗争嘅过程里边咧，你撞一撞到佢咧，跟住佢走去扮嘢，走去验伤咧，好多间都中噶。你谂下，我同长毛其中一单嘅烧车胎嗰单，我系咁以攞个膊头啊，去撞一撞个差佬啫，即系食身位咁样撞，都严重啦。 嗯， 如果以勇武派而家呢啲咁嘅肢体嘅冲突嘅话，十单有九单喺香港现行嘅法例里边系会中嘅。 勇武派唔系一冲即散嘅咩？ 仲有一样嘢就系、是，因为你根据英国传统呢啲所謂即係襲擊，即係執行職務嘅人員咧，其實佢相對係算係嚴謹。 嗯， 因為點解咧？喺英國嘅警察嘅制度裏面咧，好多係冇大槍，所以佢要保護嘅執法人員，同埋人哋係有一個民主個國家作為一個 background 咁。 嗯 ，that's why 你要保護執法嗰班人，因為佢喺一個民主嘅社會裏面去執行一個公眾都認可嘅法律嘅情況之下， 嗯， 嘅一啲嘅具體嘅一啲嘅執行嘅事務啊嘛。但系你香港套用佢梗系唔啱啦，所以我就话觉得呢个法官有少少无间道 feel。你攞呢一个理据咧，你上诉嘅时候咧，一定死梗我俾你听。因为点解我攞过一个咁嘅经验啊？就是、有一次我去堵塞东隧嘅时候，最后嘅法官咧系夸张到咧，双方结案陈词完咗之后，佢依然咧系要求啊，我哋提出呢一个嘅证供。法官主动要求，话究竟你阻塞咗几耐？ 嗯， 喂，跟住人哋个控方都冇提出呢一样嘢，你个法官主动问，跟住我哋问一个问题就是，喂，大佬提出证供嗰个唔系控方咩？连控方都冇做，你法官做呢样嘢，大佬，喂，呢、這个唔系我哋香港嗰个法庭嘅制度嚟嘅。 嗯， 跟住咧就判晒我哋咧，我哋唔肯做社会服务令啊嘛，判晒我哋入狱。喂，大哥，你告我阻街喎，我同个小贩冇分别啫，你判我入狱有几可啊？ 嗯， 跟住你上到去高等法院上诉，即刻甩啦。 嗯， 李柱明嘅讲法好简单，大佬呢度香港嘅法庭，你以为我翻咗大陆啊？大哥，要证明自己冇罪啊？ 嗯， 喂，所以同样道理，我发觉呢个系陈碧桥咧，我而家唯一即系俾疑点佢嘅就系咧，我发觉佢做得嗰样好嘅嘢，呢班女仔全部甩得嘅。如果你真系有个判词系讲话呢个女士系攞个胸嚟袭击你嘅话， 嗯， 我唯一觉得呢一样嘢系成， 即系佢而家你觉得佢就系 特登嘅， 佢咁样判留翻个咁大嘅漏洞，就比你上诉系容易啲，系咪咁嘅意思咧？ 直情系有位入啦，你上诉嘅时候 留条后路。 喂，点样攞个胸嚟袭警啊，大哥？你讲笑咩？ 嗯， 虽然嗱，我哋好多女示威者咧都习惯咗一样嘢咧，就谂住咧你去冲击嘅时候咧，系唔会有人即系 尤其是啲男警咧唔敢喐你嘅，因為女警又少，又唔係恐怖有力，所以咧你係好大機會咧俾佢攞呢個位咧入嘅，即係對女示威者嚟講有個即係著數嘅地方，喺上手嘅地方。而你都好難咧，就係話差佬執行職務嘅時候咧。真係你衝咗出去，佢真係冇女警嘅時候，佢都要捉住你㗎。佢、一捉你就話個非禮，咁點搞啊？所以我就覺得呢個官奇怪就在於點解會攞呢個理由咧？呢、這個理由咁匪夷所思， 即係以兇襲警係其中一個匪夷所思，第二個匪夷所思就係佢信嗰啲信曬個差佬嗰啲咁判詞，但係有人就將嗰即係差佬嘅口供。就同埋咧，當時佢哋拍到嗰段片，逐段走去對，係好似個差佬係俾佢自因為想拉阿吳麗英，所以就俾其他自己有撞到咁樣喎。 同埋我覺得仲有一樣嘢奇怪嘅，就係在於咧，你呢單咁嘅個案裏面咧，你成個喺個控，即係成個檢控嘅過程裏面，你揀呢一個法官，佢係一個暫委法官。暫委法官係咩意思啊？佢原來呢條友已經係退休噶啦嘛。你话如果系揾一个普通嘅裁判官，例如四十零五啊岁嘅，佢为咗自己嘅职业前途，配合紧你成个政治嘅形势，我梗系钉你啦。但系用尽办法嚟钉 你 啦。 即系你话呢个陈碧桥啦， 都退 Q 咗休噶咯， 就无后顾之忧嘅 suppose 系。喂，点解会咁样判咧？ 系OK。 喂，就算你俾阿爷入咗都好， 系嘛？ 阿爷老实讲，你要沟啲法官用乜嘢啫？香港有几多个法官啫？系咪 啊？ 逐个人钉人战术吓。 嗯。 呢单案有咩指示？嗰单案有咩指示？有乜出奇啊？虽然我冇证据，都冇即系冇人收到呢个咁嘅料，但系你话而家佢喂大佬大学都介入啦。区议会选举又介入啦。喂，你呢个司法制度佢做乜唔介入啊？好啦，我当你系俾阿爷入咗啦，都唔系咁判噶嘛，大哥，都唔系咁讲噶嘛。我以前啊，嗰啲大律师同我哋讲啊，喂，你小心，你唔好喐手喐脚啊，哥。你唔小心啊，去撞到个差佬啊，佢已经可以告你袭警噶啦。如果佢 arrest 你嘅时候，例如四脚爬爬，咪最中意吊住我哋嘅。佢话你 struggle 啊。即系你喐身喐势啊，你撞到佢，佢已经可以告你袭警噶，大哥。佢你千祈唔好 struggle 啊，如果唔系你俾人告咗一样罪啊。喂，确实都好难睇噶，你公民抗命。你無端俾人入咗一條襲警啊嘛，幾核突啊，大哥！同公民抗命有關係啊，大佬！你抗議就抗議啦，你又打唔 但係其實佢嗱，你叫做喐身喐勢咧，嗰啲係咪都係一定要拍到片先至可以入到嚟嘅 以前唔使拍片添啦，以前 聽以前即係其實純粹係一面支持，即係差佬講乜就入得。 有時係攞唔到片噶嘛，我哋最初俾人告嘅時候，佢攞無線亞視嗰啲咁有時係根本係完全無線亞視拎唔到嘛，而家咁多鏡頭就係周圍影到曬啫，咁咪睇下信納邊個控方信唔信口風控方嗰個口供咯。 咁係咪即係都係一定要拍到片先入到嚟咧？ 唔一定。 哇，咁樣， 但係相對容易甩好多。哦、如果你冇片嘅時候 ，OK， 你冇片嘅時候就係、是、你差佬自己講啫嘛。你最多嘅物证咪走去验伤，有验伤 但系而家啲黑警屈得就屈噶， 或者有侧边嘅证人，即系嚟话哦 PC 呢个369就系证明阿龙去打呢个 PC 469咁样。咁、其他嘅证人，咁但系你好容易错噶嘛。如果你喺现场嘅话，你俾人拍到嘅话，梗系容易好多啦。所以我就唔明陈碧桥。而家喺眾目睽睽裏面，大家都去錄影帶嘅情況之下，襲警同埋冇襲警其實係相對上面比較容易清楚嘅一樣嘢。點可能喺咁嘅情況之下，你攞咁嘅理由呢？一係你俾人惹入咗，但係你又好似心心不忿俾人入咗，唉，我迫於無奈一定要咁判啦。咁所以揾一個咁鳩屎嘅理由出嚟咯。 即系啲食神里面嘅薛家燕咁， 我唯一谂到呢个阴谋论噶， 唔系呢个理由就唔系， 同埋你系一个几廿岁人啊嘛，你咁多年喺死因庭嘅经验，以前你睇翻佢个profile 啊，佢唔系太差噶， 唔系我咁讲，即系呢个理由就唔系陈碧桥自己谂出嚟嘅，只不过佢系接纳咗差佬嘅讲法啫。就 是、你都戆居啦！你唔系喂？如果你作为一个法官，个差佬咁同你讲，或者控方咁同你讲，你都会 challenge 佢啦。佢提供呢个证供嘅时候嘛，你唔 challenge 佢都证明你有问题啦。 如果你信納佢呢個證供，即係你俾位佢上訴，俾位佢入咯。 嗯， 戇居成咁。 唔係，所以我頭先先講啊嘛，喂。当你接纳咗呢一堆咁嘅证供之后呢，咁 Facebook 里面有个 page 叫咩90后社会纪实，纪实就係攞返佢当日拍到嗰段片，然后就对返当日差佬所写嘅证供，两个就互相走去夹嘅时候，就发觉嗰位警司其实係俾自己有打到㗎嘛。 咁咪死囉。 嗯。 咁你咪死囉。所以我觉得呢单嘢呢好 QK 嘅地方就係点解呢，第一，如果你係一個有謀略嘅控方嘅話，成個國家機器，你係唔會告吳麗英噶嘛？佢嗰日俾人搞到咁，血流披面， 係啊！ 喂，我哋有幾可血流披面啊？咁多次衝突都， 嗯、 第二佢係女士， 嗯， 你都告佢，奇啊！ 嗯 奇案啊！我呢單係， okay. 你仲夠膽判佢三個幾月？ 嗯、 接納即係控方。用空襲警呢一個嘅證供， 嗯， 咁牽強， 而呢一個幾廿歲人退曬休嘅， 嗯， 就算俾人入咗都好，係咪俾位你上啊？所以今日李柱明最後尾，我信李柱明今日個訪問嗰句啫嘛， 嗯， 佢話上訴嘅勝訴機會好大啊嘛， 哦、 嗯，因為你太多 loopholes 啊，喺成個過程裏面、太多破綻喺度。 嗯， 所以大家唔使担心啊！我的结论就系、是，我初步睇呢单 case 嘅时候， 吓、喂，虽然咁讲啫，但系问题即系例如你，如果系你嘅话，你揾李柱明走去上诉，跟住甩咗，喂，但系问题咁你个律师费，因为即系可能其他赞助嘅关系会比较少啲，但系例如佢咁样，佢系 nothing 嚟噶嘛？ 唔系，佢可以申请到法援噶嘛？ 哦 ，OK。 同埋李柱明咧，你作为即系全港排名第一嘅大状咧。佢好多時好醒嘅，佢會揀法官嘅。 嗯， 即係佢知道呢個釘官佢唔要，知道呢個唔係支持民主嘅佢唔要，唔係好支持抗爭嘅佢唔要噶。佢、總揾到啲理由噶。 嗯， 我嗰次上訴係咁啊，佢不停咪攞呢啲咁嘅理由咯， 係 咁換咯。因為話自己嘅時間唔啱，換到一個係 favorable 位置。 嗯， 哇，可以咁樣噶。 咁犀利， 话自己嘅时间唔得啫，即系呢个系我估计嚟嘅，即系唔系佢讲。 即系 喂，咁你咁多年经验，你知道个即系司法界里边边啲嘅官系咩脾性，系咪妥唔妥你噶嘛？ 喂，咁 我其中有一次有一单啊，就系裁判官啊，咪衰咗就系咁咯。因为原来嗰、那个即系鬼佬嘅裁判官咧，曾经同佢对战过噶，马田系扇过佢噶。后屘我先知咋，大哥。喂，法律界你唔好以为真系咩啊，系好黑暗嘅。佢点样扇佢呢，就系佢食饭嘅时候啊，马田啊，唔知同佢讲乜嘢啊。后屘佢上到庭啊，将佢食饭嗰段说话讲出嚟。佢话你对我嗰个被告人有偏见啊，屌！你作为控方，咁咪甩咗。屌，跟住原来就后屘可能十年八载之后就对我嗰单 case， 屌我咪一生人第一单咪直接入咗咯，屌原来就仇恨在心，怀恨在心，屌你真，所以系要换官噶，大哥，你唔好以为佢派俾你嗰啲你就杀啦，大哥死梗，我话俾你听，如果你唔系熟嗰个过程嘅话， 嗯， 喂，咁啊，即系其实讲呢单嘢，我谂讲太多啦，大佬啊，即系我哋即系都 口臭 其他人，大佬，即系喂，咁啊，即系其实咧，我见最近咧，阿 Q 仔写篇文啦，就话喂。而家即係呢個叫做如果你係泛民要乘勝追擊，一定要年底即係贏到呢個選舉嘅話咧，一定要咧就利用而家嘅鉛水事件，就其實咧就盡量就全方位就打擊建制派同埋政府啊689咁樣，喂，即係要令到佢不能翻身，咁你先至可以咧，即係叫做係年底嘅選舉又好，即係出年嘅區立法會選舉又好，先有啲勝算啊。咁啊，即係其實嗱，我唔知係唔係即係可能會有少少影響力定係點樣啦。即係咁啊，即係呢、這個最即係其實今日啦，呢、這個唔係琴日啦，琴日泛民咧就搞咗一個叫做食水苦主大聯盟。咁咧大聯盟咧就主要就係在於咧就係多個政黨咧就想組織一啲即係叫法律同埋醫療專業團隊啦，咁啊向政府啊追究一啲咧叫做係責任啊同埋賠償啊咁樣樣，即係咁。但係雖然咧即係都有律師咁樣講就係話，喂過往冇呢咁嘅案例，即係如果舉證即係個難度咧就要證明到啲鉛水 啊，要對個身體咧造成啲乜嘢影響先。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啊，淨係要賠償嗰個驗血費用咧，應該唔難嘅。但係喂，即係如果呢單嘢搞落去，以苦主嘅形式去搞落去嘅話咧，嗱你諗下啦，即係過往嚟講咧，即係你民主黨都叫做係即係喺雷曼事件啊。即係都可以借到呢單嘢咧，就俾阿邊個贏嗰個選舉先啦。 嗯， 俾阿叫咩名話？即係嗰、那個雷曼苦主大聯盟啊！嗰陣時係 金乃威， 係金乃威，即係都叫做係有先 不過佢贏咗選舉， 贏咗選舉啦。啊，喂，咁但係嗱今次叫做係其實佢叫做係搞個食水苦主大聯盟嘅話，喂，即係嗱，老實講，喂，政府做衰咁多嘢，即係你都要捉到鹿都要識脱角㗎，係咪？咁而家就做緊呢樣嘢啦。嗱，你覺得 Q 仔，我哋先講第一個講法先啦，就係、是、Q 仔話，即係泛民需要喺呢個區議會選舉裏面利用鉛水嘅事件，其實咧背後反映一樣嘢，就係冇其他議題啦。 系， 只系剩翻鉛水呢样嘢咧， 唔系噶，其实好多，非常之多。老实讲，嗱，你坦白讲，即系你净系讲启德啊。如果你启德个选区里边，你可以利用呢个六八九 选区啊，大哥， 唔系你 已经有啦，有个启程村喺度噶， 系啦。即系你第二样嘢就系话，其实 咁你咪净系启程村咯， 仲有个德朗嘅原来。 喂， 啱啱 Vision 補充咗， 但你唔係話即係成個四百幾個區議會 啊？不過咁啊係，如果呢個區議會係，但係立法會咧， 我送一兩個區俾你有乜所謂？ 立法會就薄啲啦。咁但係如果你直接關係到一啲即係居民啊嘅一啲福利安危嘅話咧，咁啊只係得鉛水喎。老實講係，咁但係你去到區議會， 所以從另一個反面，我真係想講一樣嘢啫，就係、是、似乎泛民咧、你唔執呢一個議題，用 Q 仔嘅講法咧。系冇其他议题咯。 咁你谂下，地区工作从来都唔系叫做系泛民嘅强项啊！即系喂，老实讲，即系如果你再讲地区工作嘅话，你以己之弱就攻彼之强，亦都唔系你自己一个叫做系有胜算嘅策略。喂，咁但系即系呢样嘢，你话同地区嘅利益无关，又完全唔系。喂，老实讲，你净系讲呢个鉛水啊？喂，你令到你已经令到即系建制派陷于被动啦，系咪？ 嗯， 即系。你可唔可以唔说唔嫌啊？但问题就系话，喂，你既然系建制派嚟讲，喂，你嗰个利益上面啊，你同政府啊，已经成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啦嘛。即系你咁样打落去，其实即系喂，呢、這个其实系你真系你嘅强项，叫做系泛民嘅。 我觉得呢个咧就系唯一今次喺区议会里边嘅缺口咯。但系究竟有几大嗰个影响咧？系判断唔到，评估唔到。 咪、建制派都不断咁淡化紧件事咧。你见佢而家， 同埋佢哋补咗好多飞，你又验，我又验，系嘛，跟住验埋血，系嘛，差唔多全身检查咁滞噶啦。因为佢当系蛇斋饼种一部分嚟噶嘛，呢啲系福利噶嘛，社区。 咪佢验唔紧要，佢哋而家连消大打咧。 但系佢有冇 同埋政府要做嘅话咧？正如我都讲咗几次嘅，真系要 settle 嘅话咧，唔好俾到你委入咧，其实唔系好难。而家佢都做緊少少啦，包括攞蒸餾水上去啊，包括喺街喉啊。如果佢即刻做嘅話咧，即刻宣布咧係驗到有問題嘅屋邨，即刻換喉嘅話咧，其實就已經 settle 噶啦。係唔係即係好似 Q 仔咁樂觀，係可以攞呢個鉛水殺到去十一月個區議會選舉咧？而家七月啫。如果你係一個執政嘅政府，你唔會繼續企喺度俾人挨打噶嘛？尤其是面對選舉嘅時候。即刻做咯！中国建筑都出嚟讲咯，佢话佢承担嘅责任啊，道歉啊嘛，咁咪即刻开波咯，一即刻开波，即刻完啦，所有承建商责成佢，全部换晒啲喉佢，即刻截咗而家啲喉，逐家逐户做，冇噶啦。 不过你咁样讲 ，finish 噶啦， 唔系唔合理嘅，因为其实你始终点样讲都好，即系中国建筑系都系央企啊，系咪？都系呢个under国务院啦、啊。喂，你要赢区选，赢立法会选举，即系呢个其实亦都系国策嚟啊。呢样嘢系全面咁样去，即系即系要全面地大方位赢你呢个泛民呢个国策啊。即系你冇可能就系话你因为鉛水事件，即系令到呢个建制派输。咁如果输嘅话，咁赖边个咧？又系赖翻 你谂下。当年啊，区议会大败，即系喺九七回归之后得一次啫嘛。系咩事件咧？廿三条， 廿三条 啊，廿三条咁政治嘅问题，阿爷好唔想让步嘅情况之下，佢最后因为俾阿田北俊即系挞佢，一嘢即系抽佢水，佢都要让啦、啊。 但系一样大败，系咪？ 嗯。 但系我嘅判断就系话，元帥喺政治上冇咁敏感，佢更加会谂一个问题就系、是，我让乜所谓啫？ 嗯， 钱啫， 系 钱解决到个问题就唔系问题噶啦。 嗯 嗯， 系嘛？揾一两个人人头落地。 嗱、 如果你真系对区议会选举有影响嘅话，点解唔敢做？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家去睇元帥事件，是作为整个泛民在区议会选举里面能够翻盘的一个的工具和武器呢，我是有保留的。 嗯。 好快淡化而已。虽然你说现在已经是就来八月九十十一四个月的货仔。 嗯。 如果政府是蠢到这样都抵挑输啦佢。 嗯。 但这个政府我觉得不会咯，在现在的环境里面。四面楚歌。喂大佬，现在学你，我们上个礼拜话斋。大家都審謀疲勞啦，係嘛？ 嗯， 喂，個個禮拜都黃高潮，冇 喂，審謀變曬港豬啦，係咪？ 審謀疲勞 都唔需要你自己去搞， 係一回事。而家問緊嘅就係話，喂，你話除咗元帥事件，你仲有好多唔同嘅啲地區嘅 vested interest 噶嘛？你講圍標啊？或者佢嗰啲即係維修裏面嗰啲咁啊，穿櫃桶底嗰啲咁 嘅嘢。我覺得嗱係係可以，我覺得呢樣嘢咧，其實係值得講嘅。即係喂，你就係元帥呢單嘢已經證明圍標嗰個危害係幾咁大鑊啦。老實講，即係你就算嗰啲叫舊公屋嗰啲舊水喉咧冇問題都好，就正正喂，因為圍標，你又係俾翻啲中建啊去做翻啲維修。咁、喂，變咗真係可能全港都係會有呢個元帥嘅危機㗎，老實講係。 如果你能夠連結到喺呢一個嘅元帥事件同圍標同價低者得同成個貪污腐敗呢啲咁嘅一系列咁嘅元素咧，都係拎埋一齊咧，咁你就得啦。 喂，但 係呢個係醜聞中嘅醜聞。 如果你咁講嘅話咧，我覺得民主黨其實係有叫做係有一個先入嘅優勢，因為其實圍標上面嚟講咧，其實佢哋係叫做比較積極嘅。 林卓廷搞出嚟噶嘛？ 係啊，林卓廷搞出嚟噶嘛？佢又以一個叫做 ICAC 前專員嘅身份去做翻呢樣嘢，咁變咗其實佢哋係有一個先天嘅優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在於你相對之下，你雖然話呢個元帥苦主大聯盟係泛民搞啊，但係泛民之中都有高低。你睇下呢個叫公民黨，喂，公民黨你講咗，你上次又同阿傑哥又同我哋講，喂，呢個咩本土啊，乜乜柒柒，喂，呢樣嘢已經今時今日已經唔重要啦，老實講係，係咪？你真係停留喺一個講嘅階段， 口號嚟嘅啫，講到尾 咁、但係其實你講元帥呢單嘢，其實佢似乎係都係好似抌人道咁啊，大佬，即係冇實質嘅。叫行动去做啊，喂，咁所以你话去返年底区议会始终都系一啲似乎都系做返一啲地区工作紧。 唔系，如果地区工作呢真系要喺呢一度呢所谓攞政治本钱啦，而家我又切身处地、今次唔系做学生会会长、当区议员啦，我点做呢咁样。咁呢就系唯有使多啲钱啦，话而家都未正式宣布参选，就系、是、所有街坊攞啲水嘅样本落嚟。帮你即系假如同化验所讲数啦，就验你嘅单位有冇事，同埋咧或者咧选择咧系做身体检查。 我以为你 就验血， 我以为你话打 街坊去， 我以为你话即系打个折头添，你话间间同你做。 唔系啊，你梗系要局，你要局政府去帮你做呢样嘢啊，选举啲钱。 系、梗系要啦，梗系要啦。 我以为你 喂，你唔系点样表现到俾？即系居民咧，关心佢健康咧。 你讲翻就系话， 关心佢哋嘅水质咧。 元帥事件，你话地区工作系强项嘅泛民政党，系咪有必然优势咧？民协就未必系啦。民协啊，系拖得最耐。 奇怪地系冇优势。 咪系咯，你一月嗰阵时已经做啦，呢个 test 呢个叫做系元帥事件。 唔系我呢个即系基于， 即系你闹阿边个？你闹阿即系火云邪神阿碧云邪神，你话拖两个月。喂，民協拖咗成半年啊！ 唔系你搞唔清楚一样嘢，其实民協可能随时想拖落去，系去到临投票之前嗰个礼拜爆出嚟，到时后礼拜冇得救啊嘛！ 真系你呢、這个机关算尽啊，太戇鳩啦呢个。好啦，咁啊，下次翻嚟我哋讲其他嘢。